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 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 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 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 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小时候喜欢安安静静的看天上的月亮，那月亮总是那么的亮。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在电波当中相会了。前些日子呢，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消息，说中国包子征服了美国吃货，20块钱一个，还得排长队等。中国的手工包子铺开到了哈佛大学的门口，一个包子要20多块钱，这个价格也挡不住美国人民的热情，最多一天能卖3000多个包子，厉害了，我的中国大包子。美美的小哥为你展示了包包子的艺术。我的大包子走出国门还卖这么贵，忽然间觉得想马上吃上一口呢。虽然已经不知道这哈佛门口的包子到底是个什么味儿，但是在咱们大北京城当中，这包子铺还是应有尽有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彤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最好吃的大包子。 天上还是有多余的地方让你去想想，去想想，去想想。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盘点北京最好吃的包子铺，首先要带领大家去尝一尝具有百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包子铺。八大居中的炒肝专营百年老店，对于吃货们来说那是必须要来的。一碗炒肝，二两包子，一定能吃出咱老北京的味道。天兴居的包子超级好吃，面软软的，三鲜馅的包子，馅儿大而且皮儿薄，每个包子里还都有大虾仁儿。而且天兴居的人均消费呢也不高，人均20元左右， 地址在前门鲜鱼口81-83号。咱老北京家长里短的庆丰包子铺，自从某位大人物来过之后，这家店就大大的出名了，而且呢，大家还争先恐后的来坐他的位置来吃他吃过的套餐。推荐一下，那就是鲜虾菜心馅的包子。新鲜的菜心只选择纯叶子的部分，然后搭配上纯净的虾仁， Q 弹爽嫩。庆丰包子铺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店，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里人均消费25元左右。 那月亮总是那么的亮，天上有。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包子铺叫做三样包子，本来呢，它是在西安开店的，他们家一直很用心做包子，如今把门帘也开到了北京。正如其宣传的那样，每个包子都有一颗虾仁，包子一点也不贵，薄皮儿大馅儿，而且汤汁多，味道饱满。三鲜馅和圆白菜馅的包子都是值得推荐的，另外呢，还有云吞和素三样。下面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包子铺呢，在南城，横行南城的地道早点摊没过他家了。赵记炒肝，这里的包子肉香多汁儿，瓜条酸爽可口，免费的小咸菜丝儿也特别的好吃，炒肝更是别提了，他们家的主打招牌，料特别的足，满满一碗都是干货。这里的炒肝呢，分两种，一种就是普通大家平常吃的那种早点炒肝，一种全是肠的，不放肝，全是放肠哦。喜欢吃肠的朋友可以试上一碗。 天上， 今天呢，主要带领大家吃包子，当然要好好介绍介绍这赵记炒肝的包子了，不能光说炒肝。他们家的包子呢，5块钱3个，用料是相当足的，味道更是出乎意料的好吃。一碗炒肝，再配上几个包子，这样的早餐是不是让你一天都很有满足感呢？这里的人均消费在27元左右。那赵记炒肝的地址呢，在沙子口路第1人民医院旁边。好的，我们接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为大家盘点北京超好吃的包子都藏在哪里。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青春的爱情不会忘。 当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回眸回不了头，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北京那些超好吃的包子，这些包子铺又都开在了哪里呢？那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胖界的小王子之称的小胖包子铺。来到这儿吃包子，更多吃的应该是回忆和情怀吧。可能是因为这儿太接地气了，也可能是因为这儿太过亲切了。包子还得来吃小胖的，汁儿浸在包子皮儿上够味儿。凉菜呢，8块钱一份儿，可以拼，最多可以拼4种。豆腐丝特别推荐，而他们家的卤煮呢，肠给的特别多，疙瘩汤也是值得推荐的。小胖包子人均消费18元左右，在北京也是有很多门店的，值得为大家推荐一下。有着包子界的大脸猫之称的这家店铺叫做俺爹俺娘肉丁大包粥店，是不是听着这名就感觉很亲切，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呢？那为什么又把它叫做包子界的大脸猫呢？这还得从它的身材说起。这大包子一个盘子只能装一个，上桌的时候呢，用刀切成4瓣分着吃，里面肉丁特别大，吃的是相当具有满足感，而且记忆深刻。各种凉菜配的也都不错，咸鸭蛋好吃流油，配着白米粥更觉得香糯。这里呢叫做俺爹俺娘肉丁大包粥店，记住哦，想吃大个包子一定要来这家店，人均消费30元左右，地址呢在朝阳公园南路1-10号。 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 这包子呀，是中国人的传统美食，无论南方北方还是东边西边都有包子这道美食。但是说起这包子呢，各地却有很大的差异。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超有老北京感觉的包子铺，他家味道很不错，特别推荐酱肉包和卤煮还有桂花粥，据说他们家的独特配料别人家是没有的。心急的朋友可能会问了，这家店叫什么呀？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就是丰源包子铺。丰源包子铺的所有配料都是自己配的，那卤煮包子吃腻了的话，还可以来碗桂花粥，爽爽的。晚高峰的时候这里人很多，建议提前到店哦，或者也可以点个外卖直接配送到家。丰源包子铺人均消费28元左右，在北三环附近信坛路44号。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为大家推荐超级好吃的大包子。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在龙潭路祥龙大厦东南侧的陈食包子王。它这个字呢可能还不太好认，食就是宝字盖下面加一个是否的是，念作陈食包子王。 雪一般的少年， 陈食包子王也算得上是老字号的店铺了，他家的卤煮更值得推荐一下，一大碗肥肠是主要的食材，冒尖的肥肠有一种要溢出来的感觉，味道非常的不错，酱香味很足，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味。包子属于烫面大馅的那种，汤汁比较多，非常的鲜美。 嘴角就笑， 而陈食包子王的人均消费也并不算高，20元左右。龙潭路祥龙大厦东南方向100米左右哦，记住。 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 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尝一尝清真大包子。说到这清真包子，必然是牛街了，牛街红记小吃店。他们家的大包子是纯牛肉馅的，非常的香，而且呢一点也不硬不柴，非常的软嫩入味。来这儿吃包子，我更是要推荐一下他们家的招牌菜牛肉粒儿，点上一份吧，很入味的牛肉，而且呢口感筋道，但是又不会咬不动。大部分的牛肉粒儿肉质上乘，现炸现卖，松软又弹牙，是整块的牛肉，绝对是完整的大肉块，包裹芝麻和孜然粉，经过微微的炸制，外焦里嫩，非常好吃。牛街的红记小吃店的人均消费呢在44元左右，记住哦，牛街12号清真超市对面。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店的名字叫做甘粮，甘是甘甜的甘，粮是粮食的粮。甘粮的包子好吃而又实惠，汁儿鲜美，个头又足。特别要推荐一下是咖喱土豆，馅料看上去好像很少，但是只要2块钱，味道也很好，而且呢香菇青菜馅的味道也是很新鲜的，即使是香菇味道重一点，也会品尝到青菜的味道，而且分量给的很足。他们家的价钱真的太公道了，人均8块钱左右。那么甘粮的地址呢，在建国路地铁1号线四惠东站 B 口商业街西侧。 喜欢安安静静的看天上的月亮，那月亮总是那么的亮，天上有多余的地方总会让你去想想，去想想，去想想，月儿亮。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那些好吃的大包子。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包子呢，好像有点像生煎包的感觉啊，它家叫做炉包，老杨家炉包，我们一起去尝一尝。他家包子既有点像生煎，也有点像水煎包，吃上去呢是那种酥酥的感觉，而且呢包子分量很足，包子皮儿发得很好，一口咬上去是那种松软而又劲道的感觉。比较喜欢吃素三鲜馅和猪肉扁豆馅的，也在这里呢推荐给各位小吃货们。 让我这一夜长醉， 但是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他家的包子都是现吃现做的，里面呢会很烫，会有那种汤汁在里面，所以吃的时候要咬一个小口先吹一吹，千万不要被好吃的味道吸引的去心急的大大咬一口，可能会被汤汁烫到哦。老杨家炉包的人均消费在16元左右，在大成路甲一号亚奥国际酒店当中。 这不经意之间的回望， 刚刚呢我也说过，在我们国家就是各个地区都有包子，但是南方北方还有靠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包子是各有不同的。比如说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鼎泰丰的包子，它呢就是台湾风格的。享誉世界的台湾享龙包专门店几乎每天都要排队，明星签到多到一面墙，首推的当然是蟹粉小笼包了。虽然价格很高，而且呢个头很袖珍，但里面的蟹肉却是清晰可见，汤汁浓郁，面皮晶莹剔透，再搭配姜丝醋碟，感觉丝丝细腻，非常的入味。而另外呢还有黑松露小笼包，这个也是点击率超高的哦。 偶尔在镜子里， 鼎泰丰的人均消费相对就要贵一些了，人均130左右，在很多地方也都是有鼎泰丰的店铺的。 偏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 自打去过一次扬州之后呢，我也是心心念念的富春茶社的大包子。不过我们有福气了，现在在北京同样可以吃到扬州的包子了。野春茶社把他们的包子开到了北京扬州百年野春，在北京的平安里西大街22号国家京剧院1楼就有店铺。这是江南大宅里面的包子。说到这南方的包子呢，讲究的是皮儿薄而且蓬松，入口一个绵软，蟹黄包大而且饱满，里面的汤汁呢是一定要插上一根吸管慢慢享用的，也是要注意千万别给烫着了。有鸡丁、笋丁、肉丁的三丁包，这是最正宗也是最地道的，推荐给大家。这包子从早点小吃再到精品美食乃至走出国门，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饭桌上的一道主食了，而是承载着很多中国文化的一道美味佳肴。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愿这一夜长醉。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车